后半段的京剧呢，虽然不太专业，但是起码呢也让我们韵了一下京剧的味道。这陶喆带来的《苏三说》，而同样是情歌意境的作品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听听看很有蔡健雅风格的创作，从思路开始呢，就让他跳脱出了一般情歌的模式。这一首歌叫做《双栖动物》。 爱情如果真的是束缚，为何你能爱得轻松自如？你说你天生爱孤独，两人生活有点太辛苦。我不想你是双栖动物，我只能活在充满爱的幸福。我所能适应的温度，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。很想哭，哭完无助，我发和我一个人相处，你不愿返回从前居住。想要却要不到你安抚，眼前是什么路，一看不清楚。我不想你是双栖动物，我只能活在有你幸福。我所能适应的温度，都是以两人世界为主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，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，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虽然这首歌的 MV 呢拍得非常的简单，也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，但是这首歌的编曲和歌词呢都已经足够有让它出彩的理由。来听听看，这是来自周杰伦的作品，叫做《黑色幽默》。 能

是没时间人就笑，已经很久没有看过自己笑，究竟什么灵感那么奇妙，从今看见爱情我就想逃跑，或许我不想再要尝分手的味道，然而你的出现实在太刚好，我爱上这种调调，知道是你让我的生命从此不再单调，你就是惊叹号，朋友都说我最近莫名其妙，看到人就拥抱，做事效率特别的高，我开始喜欢我现在的自己，你让我感觉我被需要，从前看见爱情我就想逃跑，或许我不想再要尝分手的味道，然而你的出现实在太刚好，我爱上这种调调，你知道再次今天自己心跳，幸福的快引导，我知道是你让我的生命从此不再单调，你就是惊叹号，所有思绪被你占据，我的快乐都因为你，错过你有多是你让我又再次听见自己心跳，幸福的快乐道，我知道是你让我的生命从此不再单调，你就是我，你知道是你让我又再次听见自己心跳，幸福的快乐道，我知道是你让我的生命从此不再单调，就是惊叹号，幸福的快引导，我知道是你让我的生命从此不再单调，你就是惊叹号，

梦里兮，散尽世间万象千愁，无上层楼解愁解愁。踏动泥旋，风尘吹来百合欢离，风餐露宿四飞阑园，叹子于世秋下不容，不舍千古方传好事，何惧万古苦把无终，不为天阔谄媚神仙，一人之间山水江湖。 北京时间十四。